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大家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涉及到老年人再婚而引发的纠纷，我们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这里呢既涉及到这个老年人在再婚之后，两位老人相处的时候有因为生活当中的磕磕绊绊而引发的矛盾，那么也有涉及到这个老人的各自的子女因为关系相处的不好而引发的矛盾，还有呢就是这个老人呢因为结婚，因为还有呢就是因为老人再婚的时候岁数已经比较大了，往往会牵扯到老人过世之后的财产处分，这里呢双方各自的子女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争得面红耳赤。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一起案件，叫做持续8年的房产之争。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是因为这么一套房子上演了一场长达8年之久，经历数次审判多次执行的马拉松式的纷争。那这个事情之所以争了8年，就是和一段黄昏恋有着直接的关系。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庭的韩义强法官。韩法官您好。 嗯，你好。 嗯，今天呢请到韩法官跟大家介绍一起哈持续8年的房产之争啊，这也是发生在家庭内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哈。其实让我们听起来也挺唏嘘不已的，本来是应该是很和睦的一家人，因为这个房子的问题争的是不可开交哈。那您先把这个纠纷的缘起哈跟大家说说，这得从这个哪年开始讲起了呢？ 这得从09年开始讲。 09年哈，那您先说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好的，这起纠纷呢是这样的，张老先生呢和前妻呢田女士，一直生活居住在北京，工作也在北京，俩人出资呢于01年呢购得了海淀区某小区两套房屋。房屋大小呢基本上是一致 ， 格局也差不多，都是一居室。 哦，那这个房子是门对门呢还是上下门呢？ 上下门，一个是101，一个是201。 哦，就上下楼。 对，上下楼。 那这老两口把这两套房子买下来之后，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俩怎么住呢？因为两套房子嘛。 对，他们呢是自己住一套，然后呢大儿子呢住一套。 哦， 这样，因为老两口呢一共有3个孩子，长子、次子还有一个闺女。 那另外两个孩子住哪儿呢？ 另外两个孩子自己都有自己的住房。 哦，大儿子 本身还是很和睦的一个家庭。 嗯，大儿子刚开始没有。 对。 01年买的房，老两口就是这么住着，刚才你也跟大家讲了哈。 对。 那么这时候生活还是很平静，家庭还是很幸福美满的，是吧？ 对。 那后来是因为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就导致了这个家庭开始出现了裂痕了。 是这样的，田女士呢在买完房不久呢，01年12月底的时候呢因病去世了。 去世以后呢，这样呢，家庭呢就剩了老爷子一人了，一人在那居住。 哦， 居住以后呢， 等于老太太没享受多长时间就 没了。对， 哦， 应该是这样。等到2005年的时候呢，这个张老先生呢又找了一个范老太太，这样两个人就是又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到了2009年的时候呢，张老爷子呢也去世了。 他又找了一个姓范的老太太，他们俩领证了吗？ 对，这领证都 领证了， 对 是吧？ 对， 啊，然后范老太太也是住在这个房子里， 对，住在101。 嗯， 对， 好， 然后呢，2009年张老先生去世以后，这个家庭呢开始有了矛盾了。有了什么矛盾呢？就是在去世以后，这个范老太太呢和他原来这个三个孩子啊就商量，商量什么？商量这个房子怎么居住的问题。大家以为呢，这应该是遗产。因为毕竟这个房子是原来张老先生和前妻的房子嘛。 嗯。 结果老太太呢，范老太太拿出了一份遗嘱，遗嘱上写着这个归他自己那一份，归张老先生自己这一份，也就指着101，因为两个房子差不多大小嘛。 嗯嗯。 这样呢，他说101呢就归范老太太来继承了。 哦。 这样一下，这三个子女就开始和范老太太有着这个争执了。 这也是因为这个老人再婚以后哈，所引发的后续的这样的问题。就是老太太那么大岁数才跟老爷子生活在一起，跟子女的感情肯定也不深哈。 对， 子女肯定不希望说我爸的这个财产被外人所分走哈。 对。 后来那怎么就打起了官司？谁告的谁呀？ 首先呢，这个房子要想过户的话，那范老太太就跟三个子女协商，协商不成呢，她就只能通过诉讼去解决，就打继承纠纷。 哦， 这个继承呢又是遗嘱，它主要是关键在哪呢？这个遗嘱呢是他的事后他拿出来的，他不是说，这个张老先生在世的时候就跟三个子女明示了，他没有这一点。 嗯， 但是这个遗嘱人家拿出来以后，那他只能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这样就开始从2010年打的第一场官司，这是遗嘱继承官司。 哦，这个再问您一下，就是这个老爷子在这个去世之前，从来没有跟自己的子女讲过这份遗嘱。 对，按照三个子女说，他们没有听说过老爷子立过遗嘱，因为老爷子呢，从这个前妻呢去世以后呢，身体一直不是特别好，一直就是就医啊、看病啊，但是这段时间呢，这个后再婚的这个范老太呢也是一直在尽心尽力照顾。但是三个子女呢也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房子，有关房产遗嘱遗产这些事情他都没有一个明确。 还有就是这个房子当时产生争议的时候是登记在谁的这个名下？ 登记是登记在张老先生名下。这个正好这个101啊登记在张老先生名下。那个102呢，那201呢楼上呢是登记在原来他母亲名下。 就是老太太先去世的老太太的名下。好，那您说哈，这回就是打了第一个官司是吧？这第一个官司后来什么结果呀？ 第一个官司经过法院审理以后，因为这个遗嘱呢当时是有律师事务所两位律师的见证。然后那个律师见证呢作为证人呢他也出庭，也把这个经过说了，也做了证了。所以这个遗嘱得到了法院的支持，101这个房子就判归范老太太所有了。 但子女肯定不甘心啊。 对，子女不甘心。 是吧？ 后来呢他们就开始提起上诉。上诉呢当然呢也没有什么证据，那就驳回了上诉，这样一审就结束了。 就第一场官司就结束了。 第一场官司结束了。第一场官司结束了呢，但是范老太太呢她想居住呢，她本来原来在里的居住，结果由于打官司呢双方争执呢矛盾比较大。范老太太呢也是北京这个海淀自己也有别的住房，就为了避免纠纷呢就搬到别人住去了。然后这个房子呢判完了以后他也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了。 过户办完了。 过户是可以办的，因为过户是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可以办的。 对。 但是他想取得这个房子他得进去住。进去住的话，那现在他这个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就开始阻止他了。 当时这个房子谁来住呢？就是101这个房子。 对，101的房子可能应该是也是长子还有家里的人，也可能一家的人把这个101呢也收走了，他们在里的居住。 那这样的话范老太太想进去住现在就有很大的阻碍了。 对。 嗯 经过多少次的协商啊，他们那个居委会啊 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可能还是不行。 嗯， 这样呢，这个范老太太呢就提起了第二起诉讼。 嗯，腾房。 哎，对，咱们老百姓理解的腾房，案由呢就是返还原物。 哦， 返还这个101的房子，他起诉的是长子及其居住这些人。 嗯 嗯，第二次这个起诉以后呢，被告一审、二审都不到庭。 哦，就孩子没来， 缺席，都是缺席判，哦、对，都是缺席判决的。啊，这个是在11年的时候，11年判完了以后，一审二审完了以后，老太太开始进入第一次强制执行的这个腾房的强制执行。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回强制执行怎么样？ 这回强制执行呢， 嗯， 倒是还是很顺利，因为去找他们去说侦查员，找他们去谈做工作，因为毕竟一审二审都判了， 嗯， 没想到呢，就是说房子人家给腾了，钥匙也给老太太了， 哦， 老太太正在往里头陆陆续续搬住的这几天，嗯，他也这个房子又被他这个次子又给抢走了， 嗯。这老太太不是正在搬吗？ 对啊，老太太是在搬，因为 钥匙不也拿到手了吗？ 钥匙也拿到手了，但是咱们这个单元房啊，它这个钥匙啊，可能是有多把的问题。再有一个呢， 哦， 还有一个这种强占，他可能把钥匙给撬了， 嗯， 这个原因现在也说不清楚了。反正老太太，因为老太太当时也是两头住，自己也住这边，也住这边，所以没几天再一看，房子又被别人锁了。 嘿。 对原所呢，再去找这个两个儿子去商量呢， 嗯， 人家肯定是不协商。那这样呢，老太太呢，在这个13年的时候呢，又提起了就这个腾房的问题，又提起了一次诉讼。 嗯， 啊，这会儿呢，又起诉了二儿子，还有居住的他们家人，还有闺女， 嗯， 啊，因为有闺女嘛，闺女及这个闺女的家人，这次腾房也是一审、二审， 嗯， 都没有到庭。还是缺席， 这是二儿子也没到庭， 对，都没去。二儿子还有这个闺女， 哦， 就是这两次腾房，从两次腾房看， 嗯， 那他们就是可能是有意的拖延这个时间，因为你要是不到庭的话，那缺席就得公告， 嗯， 那这个时间周转的比较长， 对， 每一次都是经历了一年多， 嗯 啊，这是第二次，第二次腾完了以后呢。 这肯定还是老太太赢啊！ 对，老太太是肯定赢啊！ 啊对呀，啊， 她拿着产权证啊，她拿着那个房屋登记手续啊！ 对呀， 啊，哎，然后呢，她又开始申请执行，又申请执行呢，法院又去找， 啊， 又去找这些人做工作、贴公告、走程序。 嗯， 然后呢，这会儿呢，这个长子呢就拿出这份鉴定结论。这会儿13年呢，他说他自己啊委托这个笔迹鉴定机关做了一个遗嘱的这个笔迹鉴定。 嗯， 这个鉴定结论呢，委托人是长子的。个人的行为，鉴定的结果呢？张老先生在遗嘱上的签名， 嗯， 确实不是他本人的签名，但是这个对比的样本呢，都是这个长子提供的， 嗯， 没有经过，比如案件其他人啊，那个特别是范老太的认可和范老太参与， 嗯， 这样呢，这个长子呢， 这是在这个第二个腾房执行的过程当中， 对，就开始出现这些问题了。 哦， 出现这些问题呢，他也向这个一中院，还有这个北京高院进行申诉， 嗯， 还向那个市检察院提起 抗诉， 但是呢，这些都被驳回了。 哦， 都被驳回了呢，那这个第二次腾房，法院又把这个房腾了，又给老太太了，但是呢，这个。 还没完是吧？ 还没完 哦。 他为什么没完呢？就是老太太啊， 嗯， 他没有说在那儿长期的住，可能是， 嗯， 可能又住两天，回这个他别的居住地儿， 嗯， 再回来，这个房又被强占了。 嘿， 这回强占了呢。 啊， 原来大儿子还说呢，那是二儿子干的。 嗯， 二儿子呢，第二次承认了。这回你找谁谁都不承认，门也锁了，屋里也堆了好多这个杂物。 嗯， 看来是像没有人居住。但是就是这么，哎，占用了这个房子，只是老太太呢，又将近半年多住不进去，嗯。 那这样的话都不承认的话，也就是说老太太不知道应该告谁去。 对，老太太不应该告谁。那么老太太呢，就又来到我们那个执行局，向执行员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呢说引导老太太来做这个去调查、去取证， 嗯， 到底是谁侵占了。 嗯， 但是呢，上这个居委会啊去调查，基本上大家都不住，长子也不住， 嗯， 四姐也不住，闺女也不住， 啊， 只不过就是搁东西， 嗯。 那东西是谁的呢？也说不清楚。 老太太进不去啊， 老太太进不去啊。 嗯， 有可能是 大家说有可能是大儿子的，也有可能是二儿子，还有可能闺女，那又得全告。要是再告，又可能又会出现这个一审、二审还是缺席。 对，对， 这个时间拖得很长。 嗯， 那这种情况下呢，因为这个离那个上次腾房的时间啊也是很短。 嗯， 这样执行员呢，我们就考虑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能不能再去找这些原来的被执行人，反正就这一家人吧。 嗯， 再来谈，我们就经过啊。多少次的跟他们谈， 嗯， 这个特别是这个，如果说拒不执行，要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 嗯， 而且现在找谁谈，咱们都有依据。为什么两份判决也判了长子同房 和 家里人，也判了次子和闺女家里人都同房、 嗯？ 那你们现在应该把这个事情摆在桌面上说一说。 嗯， 该把自己的东西搬走，搬走，还把这个房子还给人家范老太太。 那关键他们现在谁都不承认，等法官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又是什么态度呢？ 他们呢，一个是不承认， 嗯， 到底谁在那居住、嗯？但是呢，他们的观点呢，还是回到了原来那个笔迹鉴定上、 哦， 就是说这个笔迹鉴定，那要求法院重新进行审理。这一点呢，我们作为执行的这个过程呢，也跟他解释了， 嗯， 因为这个笔迹鉴定它是一份证据。证据就要经过质证认证才能成为这个定案的事实。 嗯， 那么呢，现在他这个证据呢，又是在审判这个流程以外自行委托的。 嗯， 所以他没法作为证据。跟他说了多少次？ 嗯， 然后呢，也让他通过其他途径，因为现在一审、二审、再审这些途径都已经走过了， 对， 也没有得走了。 嗯， 比如我们也建议他去走信访途径，或者是监察途径、 嗯， 也都去告知他了。 嗯， 也给他留了很长的时间。这一回呢，就是工作呢，就是做的比较细了。 嗯， 包括。我们每次跟他谈话有录音，每次给他发那个短信都是用那个法院的这个执行的平台给他发的。 嗯，嗯， 而且呢，我们多个执行员跟他说， 嗯， 比如具体承办执行员，还有主管的厅长， 嗯， 还有这个分管的这个信访的副厅长都跟他谈， 嗯、 这让他感觉呢，就这整个这一家人啊，就感觉这个压力比较大。 嗯， 就是最后说的什么呀？我们跟他说，我们说，比如我们很有可能近期就要腾房了、 嗯。 那如果你也不腾的话， 强制腾退， 对对、 嗯， 就是强制的给你搬走了，这产生的后果、 嗯。 如果你要是在腾房过程中要出现的话，那很有可能要进行这个按照拒执罪来进行处理。而且确实，我们也指派了另外一个执行员、 嗯， 就这个事情呢，跟当地的派出所，还有这个分局都联系了。 嗯、 就是说，如果说这次你要是再阻止这个执行的话，那很有可能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最后我记得我们跟他通话，包括跟他那个见面面谈约谈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腾房，那你们就腾，反正我是不能腾。但是这句话呢，就是一下呢，就是让我们捕捉到他这种内心了，就是他们恐怕就是不在，因为比如原来二儿子来了，二儿子最后呢就不来了， 那、嗯、 么我反正身体不好，最后呢闺女也出来，现在就剩长子，长子就是、嗯、长子要是再把这话一说呢，那个意思呢就是说，我可能也不想再抗争了，因为这个所有的、 哦、你们要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你要怎么着吧，反正里头有点东西，嗯，那恐怕你们就自己去疼去呗。是吧？找这个腾退地点，给他搬到这个指定地点去，然后再告知他再去腾呗。 嗯 嗯，所以呢，这个最后呢，我们觉得我们把这个工作做得比较细的情况下， 嗯 啊，然后进行了强制腾房，当天呢，他也没有出现在现场啊。 他其实就住楼上。 他是住楼上、 嗯， 但是他当天也不在， 不在。 对对对对对， 哦、就也没有人过来在执行强制执行过程当中，没有人什么干扰影响， 没有。因为我们腾房过程中找了当地的居委会、 嗯， 也跟当地的派出所都进行联系， 嗯、 就是说，如果说咱们整个腾房是有这个全程的录像，如果说你有什么异议都可以提， 嗯、 但是就是对于这个案件，在事先已经说得很透了， 嗯， 所以这个过程呢还是比较顺利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回腾完之后已经第三次了， 对 对吧？ 对对。 腾完之后截止到现在， 截止到 有没有反复呢？ 对，截止到现在应该是没有反复，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也没有任何电话。 哦，老太太就 住进去了， 老太太住进去了， 住进去了。嗯、哦，那还可以，因为如果这事儿不彻底解决的话呀，老反反复复这样，老太太折腾不起啊。 对对对，老太太确实折腾不起， 是 啊嗯、真是八年的官司。嗯、 对呀、啊，每次都这么打官，就是来回打腾房的诉讼，然后好不容易搬进去了，又被轰出来了。我觉得为老人来讲，不管是这个心理的压力上，还是身体上，都受不了。 对对对对，确实是老太太这几年我们可能真是常见，知道吗？ 嗯， 经常出现在执行局，因为原来最早不是我承办嘛，以前呢还有几个执行的执行员来承办。 嗯， 老太太可能对整个执行局，真是能认识个四分之一的人了。 啊，是吗？ 啊，对，因为每一次都是不同的人来承办的。 哦，所以咱们可能很多执行法官一提这老太太，都知道她是什么事儿了。 对 对, 对, 对, 对，是个老人， 是吧？ 对，是个老人。 哎，那您觉得这件事情拖这么长，反反复复，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主要可能还是这个老年婚姻啊，没有得到这个特别是子女的内心的认可。可能是这个老年婚姻结了婚了，特别是你想他这个两套房可能都是从单位那种优惠售房买的、 哦、 从子女来讲呢，就是说肯定这都是我们家老爷子留的，是不是？我母亲去世了、 嗯、 我父亲最后也去世了、 嗯、 那这房子就应该我们按照继承分了，跟您这个后老伴肯定是没关系。 嗯， 这是内心。再有一个呢，从这个老爷子后于他的这个前妻去世啊， 嗯， 他没有把这个工作做好，其实你让大家说一下，或者是说你哪么在临终清醒的时候，大家认为你清醒的时候、 嗯、 你把这个遗嘱拿出来， 嗯， 是不是？那这样呢，可能子女呢内心呢他也能有个接受的这么一个程度。 嗯， 如果说没有，这个丧事刚办完，老太太把这一拿，那恐怕这一下就点燃了本身这个子女啊， 对 他们可能有一些这个婚姻啊、 嗯、 老年婚姻有一些看法。你可不就、 嗯， 我们家老爷子这几年反正有病，您是照顾了、 嗯、 但是从钱上，从这个退休金啊也好、 嗯、 还有资产上也好，特别是房子这问题，在北京二三环这么一套房子、 嗯、 那您一下拿一出一张纸就把这房子拿走了，他肯定是从内心不认可的、 嗯、对，子女肯定会想，你跟我爸结婚是为了房子来的、 哎、 你是为了骗房骗房来的。 对对对、 啊、但是如果老爷子在世的时候能把很多工作做到位了， 对对对， 可能子女也会理解一些。 对对对对，他这是一个问题、 嗯、 再有一个问题呢， 嗯， 他这个有一个什么纠纷呢，就是说他这个笔迹鉴定，他可以在第一次打这个遗嘱继承的时候、 嗯、 那会儿是他们三个子女都到场了，都去参加诉讼了、 嗯嗯、对， 一审二审，你可以对于他提出这个遗嘱，虽然有律师见证、 嗯、 那我可以拿出笔提起笔迹鉴定这个申请啊。 对啊，对啊， 当时你要提的话，那么法官肯定会组织来这个，比如相关的查找当时做这个遗嘱的时候老爷子这个笔记， 嗯， 收集全了、 嗯、 然后进行一次鉴定、 嗯、 这样也打消了他以后，你想从10年09年的事儿，10年打官司一场两场、 嗯、 然后他自行拿的东西去做鉴定， 嗯， 这个他恐怕内心他也不能接受。 是， 实际上来到后来他现在就提这么一想，说为什么你们法院不相信这个笔迹鉴定，那个笔迹鉴定您是在诉讼程序以外自行委托的， 嗯， 实际你有机会在诉讼程序内 对 来做这个事，那你不做， 嗯， 那就好比法官问你，你有没有新的证据、 嗯、 你说我没有新的证，然后二审你也不提交、 嗯、 然后最后一审二审全完了，你说我这还有一个证据证明我已经还了他多少钱了、 嗯、 那只能通过再审途径了，而且能不能成立也不好说、 嗯、是、 嗯、就是把这个时间啊、 嗯、 错过了。 那咱们有没有问老大，就是说你为什么在最初的时候你不提起笔迹鉴定的申请呢，反而到最后这么一块了，到执行这块呢你才想起来做笔迹鉴定呢？ 这个事情我们也给他解释过好多回、我说你既然能够懂法，他说原来他不懂，原来其实呢我们看原来的判决书，他每一场官司从了那个后两次腾房啊、他没有到场以外，前头那个他都前头那个场官司打这个遗嘱继承的时候，一审二审他都有代理人都有律师。我说你、 嗯、 你说你不懂，那律师也不懂吗？就打的、就打的就是一张纸，就这张遗嘱继承这张遗嘱。 对呀、 那你说遗嘱要么就是真实，要么就是虚假的，是不是？ 嗯、 那你要虚假的、 嗯， 那你要说从笔迹上来讲，那你就可以申请鉴定。 对 你不申请，所以他可能当时不知道出于什么某种原因，他确实在那个一审中没有提出来。 哦， 因为这一点，应该你由你自己来提出来、 嗯。 你对这个证据有异议吗？那你提出相应的反证。那不可能，你再拿出一份遗嘱来， 嗯， 是吧？那你只能说，就针对这一份遗嘱， 来做他比如不是这个本人签字的这么一个说法。 嗯，对，我想老爷子九泉之下呀，如果知道自己的孩子在他去世之后折腾了这么多年，因为这个房子，我觉得他自己心里也会很不好受的。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通过这件事情，就像韩法官您说的，就是老人呢，在世的时候，还是最好能够把这些问题啊，都处理好啊， 对对对对， 说清楚，讲明白啊，我该怎么处理啊，让子女也有一些知悉哈、啊，尤其是再婚家庭。 对对 对， 对，这样把工作做到前头，恐怕就真是很少能再引发这么多纠纷了。 是，没错没错、也希望今天这起案件给很多朋友啊带来一些启示吧。那么这起案件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庭的韩一强法官，谢谢韩法官。 好，谢谢您。 好，韩法官再会。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还是跟大家介绍一起和老人相关的案子，而且也和这个房子相关，叫做以房养老的骗局。两位老人因为借款需要与出借人签订房产处分授权委托书，作为不能够到期还债的一种担保方式。但是在老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房产却被出借人出售，并且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的名下。老人呢，非常着急。在这种情况之下，房产处分是否有效呢？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详细的为您介绍。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是歌手老狼， 才想起同桌的你。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